的书中没有书上半句，是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情绪，难道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着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着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着就是爱情。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2004年自然卷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这首歌呢也是很多广告呢喜欢用到的配乐。来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当年马景涛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这首歌呢是由大家黄沾来演唱的《随遇而安》。黄沾呢虽然是一个音乐人，但这首歌呢他仅仅是一个歌手，作词是姚若龙，作曲是小虫。 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不怕平民怕平凡，有得有失，有见有欢，老天不许人太贪，挺起胸膛，咬紧牙关，生死容易地头难， 小泪光啊，昏昏呀红尘。 心常相伴。 这是来自马景涛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当中的片头曲，由黄沾带来的《随遇而安》。这首歌之所以请到了黄沾老爷子来演唱，显然是看中了他笑傲江湖、洒脱不羁的个性。继续接下来来自孙燕姿2007年《逆光》专辑当中的《咕叽咕叽》，这首歌徐佳莹也曾经多次翻唱。 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起床慢跑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好G。

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88年潘美辰的第一张专辑《不要走不要走》当中的第一首歌，叫做《写不完的爱》。这首歌在内地有众多的翻唱版本，很多大家都翻唱过它，因为那个时候内地很喜欢翻唱港台的歌曲，包括像维维、毛阿敏、航天琪等等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而当年潘美辰以中性的形象进入歌坛，也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留给你一把锁，留给我一个梦，还会在眼光中只剩下虚空。给你这伤痛，寻找我心底梦，不再说该回头，生活里还是我。 来自潘美辰的写不完的爱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5年老狼的首张专辑《恋恋风尘》当中的《美人》。这首歌是由已故的音乐人高峰作词作曲，而在编配方面用到了拉丁风格。虽然有的人认为这种拉丁风格呢并不一定适合这首歌，但听起来老狼的这个歌最终呈现的版本是很舒服的感觉。 我请你不要离开，美人呀，美得那让人爱，是梦儿把你送来，你为我们而存在，别把我的心伤害。

这是熊天平带来的《爱情多瑙河》。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要听到的是叶倩文的《红尘》。这首歌是根据著名的广东音乐《彩云追月》改编而成，而《彩云追月》呢，最早在清代就已经出现了，是著名的广东音乐的曲牌，在流行音乐当中呢，也是被改编成各种不同的版本。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叶倩文的演绎，希望给你带来另外一种感受。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想。